高贵地飞身躺下，无人救我都有沙找主一把，曾这么英勇地爱上过他，投落到泥地里一样优雅，滚脚下没有他，自由地学骂，纵使倒下，由眼泪砸向他，额头撞向他，一样开花。死心塌地太浪费吗？在原地忘掉他，烂泥亦能盛放繁花，满地血红，不算信心向上爬。垃圾。